司美人兮是歌手金玟岐为古装大剧《司美人》创作并演唱的影视剧插曲，歌词携手著名的编剧梁振华共同打造，用极具水墨气韵的笔触勾画出一颗幽兰般气质下的铮铮男儿心，配合金玟岐婉转轻柔演唱《古典不是流行》，一起来听到《司美人兮》。 相思年华天际，男儿痴千古愁，一语胸怀中，抛入一汪江水向东流。少飞沙又解忧，着实谁人能懂，拂袖独行不回首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。浪漫的欧洲情调。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。夕阳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

华晨宇《花儿与少年三冒险记》点题诗作主题曲《寻》回归大地和人心。这首飘渺大气的全新单曲由华晨宇原创作曲，并亲自定名为《寻》。华少三的节目组邀请到参加首季节目的华晨宇回归创作主题曲，也是惊喜十足。一起来听到来自华晨宇《寻》。 张照片，半句再见，尘封的纪念，用眼泪把你复习一遍。 除了这一生，我们可能没有多的时间，能走多远就走多远。就像脚印会旧，而梦还依旧在。太阳尚远，但一定会有。一首歌的时间，耳朵和心灵都在路上。接下来听到这一首半句再见。 太执念，那痕迹太明显。 我被思念制约，快乐显得卑微。 怎么不曾造福我的明天，相拥遗忘也是仿佛过节， 而你在心里面要怎么道别，说这半句再见，你过了多少年无间。 一段再比一段再添两段成直线，直线永远画不出可远， 有些从前太尖锐，谁脚步太遥远， 让结局被遗憾写下了句点， 为何不放弃是过往云烟，想要遗忘怎么反复挂牵， 我那会简单一些，我被思念制约，快乐显得卑微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情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a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，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，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，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洋溢眼底。我曾经想过在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来自王菲《矜持》。 在我的房间里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，不说一句，紧紧抱我在你的怀里， 就降落成真实。 里小腿，故事就讲了成真实。